天使在人间是个超好翅膀，人们如春如梦，而你相信善良，这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。小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。不敢想的梦想，透过你的眼光，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灿烂，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，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，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身上，身上有一个专属天使， 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恭敬你要见着， 怎样。幸福是高山的有有的鸟，渴望达成的目标。哦哦，加油起一起让这滋味新鲜燃烧，所有的发展依然都值得好。每一刻你为我喝的药都变成幸运草，勇敢的味道。我到处东撞西碰，没事头上种一把，哦哦，种一把，被耍得莫名其妙，啥也不怕，吞下了幸福的药草，度过了病从头。就像人生花期的归甘草，人生交配的重要。哦，幸福是高山的有有的鸟，渴望达成的目标。哦，加油起一起摇，这滋味新鲜又香，所有的杂质依然都值得好。每一种为我喝的偏方都变成幸运 喜欢这种味道。 You ready? One, two, three, go! Hey girl! 你像颗果实，外表甜蜜，内在却坚韧无比，你充满惊异，美丽的生命。Yeah. 我像头鳄鱼，冰冷铁衣，保护着柔软的心。我害自己不告诉你。Yeah. 一直一直一直往外走，一直一直一直向前冲，一直一直一直用心来追求，这是我半生的宇宙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如果我眨了眼，不会看见那颗流星。如果再慢一秒，我会在街角和你相遇。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，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。到底爱你好不好，我还不知道，只知道心在动摇，丘比特在微笑。 启动，当不

一直有你。 今天阳光耀眼绚丽，特别洒在你的脸上，晴朗透明，灌溉了很久的勇气，你晴朗的回应，所以我要张开双手用力抱住你。当你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很喜欢你那微笑的脸，这个时候我闭上了双眼，就在此前前绕开结束这次旅。 现在开始两个人的风景，沿途的飘落还是由你随行，焦点你的微笑，我的表情，你的心跳，我的呼吸， 照亮我的肩膀。

寂寞的症状没变，爱情的临床试验，莫非你也是同类？从幻想来的何必有害怕爱在累赘，思维一生也无解，在角落化成旋转寂寞症状没变，爱情的临床试验，莫非你也是同类？ 让浓情的转眼间

しもし。もしもし。何これ。 三更半夜，寂しい的我，只听见我骑上骑着单车，卖着馒头。有几行泪，你究竟在哪里？难道你又是在哭大哭唱着那卡西欧？ 哦，不知道你还爱不爱我，我哪里做错？请你快告诉我。 边托起边说他要到的在隔壁、 哦、我怀疑你已经不爱我，想要离开我，我求你不要走，我为你减肥，我为总有起伏会碰撞，忍不住原谅是拒绝想象，追究的下场会把未来埋葬，但爱是这强的渴望着失去放手的力量，忍不住原谅是有过天堂才会再向往最美丽的过往，

起像下雨，其实我们不知道眼泪有没有流，就像这故事中你有没有爱过我。窗帘留不住，放你的黑夜也要走，清晨唤醒了我，照亮冬夜的梦，一直到这时候才开始有一点动。叫人迷惑，蓝绿黄红，你的爱就像彩虹，我张开了手，却只能抱住风。问我离开我就像出太阳下雨难捉摸，于是努力揣摩，于是搞不懂，只好慢慢承认这故事叫做错。像彩虹，以后的天空绚烂聚焦让迷惑，蓝绿黄红，你的爱就像彩虹，我张开了手，却只能抱住风。 我来不及回头，孤独又孤单，无想无动，前顾前顾后的折磨都是你的作用。你的爱就像彩虹，雨后的天空绚烂聚焦让迷惑，就像彩虹，我张开了手，却只能抱住风。你的爱就像彩虹，雨后的天空绚烂起悄然迷惑，你的轮廓，你的爱就像彩虹，我张开了手，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独有的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，

My girl，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，哈哈，我请多指教。 最初才美丽，但还是不满。 满足，爱是自欲然演出，难清楚，再难谢幕，剧情是笑是哭。辛苦是你送回的礼物，我不懂，我不哭。看悲欢喜怒离苦，是疲惫还是依赖的束缚？来，你能不能再重复，让我懂，让我哭，再让时间停住，把自己看清楚。再说假如我穿过一地荒芜，幸福不能碰触，爱是愚人的国度，不能自拔，不懂退出，我们都会不及退出，曾美丽但还是不满足，爱是自愚人演出，难清楚 半导体盒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会。 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名叫《半导体盒》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、第六页、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，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。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放开糖果旁边是我更想回忆的天，染了墨绿了你和我沦落的场面，存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，我更想记得可惜